阿罗汉与辟支佛用的心，好像是水里的月亮，镜子里的月亮，叫 镜花水月， 都不是真的。从用心上来看，菩萨的心跟佛的心很相似，很接近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所以纵然是初住菩萨，刚刚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他用的心就是真心，绝对没有虚妄，这叫正等正觉。 修学得到正等正觉，这个学位称为菩萨。阿罗汉好比是学士，菩萨好比是硕士，佛好比是博士。 所以佛是通称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的独称。任何人智慧达到究竟圆满，就是真心圆正，就称之为佛。 佛所证得的是 无上正等正觉， 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教学位的名称，他们都是人，不是神仙。诸位千万不要把他们神格化了。总之，佛是觉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拥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这也是佛教教学的目标。 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教育，智慧的教学。 第二，佛教的教学目标。 佛教教学的方针是彻底破除迷信。佛门常讲 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 迷是什么呢？是对自己、对生活环境的真相不了解。 因为不了解真相，往往就看错了，也想错了。 而看错、想错，也就做错了。做错的结果就是苦啊。如果一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真正理解，没有想错，没有看错，没有做错，所得的结果一定是快乐。 所以破迷开悟是从因上说，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说。 为达到这个目的，佛教教学的方针是 破除迷信，启发真正的智慧， 让我们有能力在现实环境里辨别真、妄、邪、正、是、非，乃至于善、恶、利、害，然后再帮助一切众生建立理智、大觉、奋发、进取、乐观、向上的慈悲济世的宇宙人生观。 可见佛教既不消极也不落伍，是能给我们真实利益的。 无量寿经上讲， 佛教是圆满地帮助我们解决众生一切苦难的问题，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中得到幸福快乐，家庭美满，社会和谐，国家富强，世界大同。 这就是佛教在我们世间的目标。至于往后的目标，断烦恼、出三界、殊胜的利益，就更不可思议了。 所以大家要认清楚，佛法是教学，是真的能让我们得到真、善、美、慧、永恒真实幸福的教育成果。佛陀教育之入门，地藏经。 第一，大圆满。 佛家的教学目的方针我们知道了，再要说明的就是佛一生中所说的法。佛说什么法呢？就是为我们讲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后来他的学生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现在的经典。 而经典就是佛教的教科书。 大乘佛法启蒙的经典就是地藏经。 也就是初学入门一年级的教科书。 这层真实的意义在地藏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 但是它不是用言语说的，它是用放光来表示。 世尊在这个法会上一开始就大放光明，放无量的光明。经文上记载有 满光明云、大慈悲光明云、大智慧光明云、大般若光明云、大三昧光明云， 一直到大赞叹光明云。这十句是代表法的，不是只有十种，而是代表无量无边。 因为中国人一般认为从一到十，十是一个圆满的数字， 这和《无量寿经》里讲无量的意思完全相同。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无量， 就是地藏经上讲的圆满。 圆满讲了十个，那么无量呢，只讲一个寿。诸位要晓得，不单单是无量寿啊， 是一切都无量。 一切无量中，寿命是第一。诸位试想，你有无量的田园，无量的金银财宝，如果没有寿命，谁去享受呢？所以净宗用一个字寿来代表一切无量， 而地藏经里就用十种光明云来代表。 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无尽的宇宙人生都给我们说明了。佛到底是依据什么给我们讲经说法呢？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第一就是 大圆满光明云。 密宗讲的大圆满，就是显宗讲的 真如自性。 真如自性就是大圆满。真心第一义谛，都是显示大圆满的意思。下面接着举出九种，都是说明大圆满。给你讲慈悲，慈悲是圆满的。 给你讲智慧，智慧是圆满的。 样样圆满， 事事圆满， 没有一件事情不圆满，这才叫大圆满。大圆满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。佛是从这个地方给我们说出无量无边的经典，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所说的一切全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的，都是自己本来有的。因此世尊49年所说的没有说到别人，全是说我们自己。 所以这个教育跟一般教育的确是不一样，是与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。 总而言之，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众生说什么法呢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为我们说 大圆满法。 世间人每天辛苦努力的工作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使他们勤苦工作，早出晚归？我想大家都能够回答出是名利，利比名还重要。假如今天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一分钱都得不到，他肯不肯去做工呢？自然就懈怠了，提不起劲儿，不肯工作。 所以社会运作的动力根源就是利，其次就是名。 佛菩萨既不爱名也不要利，他在十法界比我们还要辛苦，比我们还要努力，在那里认真教学。这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？这个力量就是第二句讲的 大慈悲光明云。 诸位想一想，做母亲的对于他的孩子，特别是婴儿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他为的是什么呢？他是为名还是为利？他什么都不是，那是出自于内心的爱护。这个爱心就叫慈悲心。 而佛对于一切众生大慈大悲， 这种慈爱是平等的，是没有什么条件的。 这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力量，永恒的在推动着诸佛菩萨，没有止境的在十方世界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在大圆满光明云之后，就说出 大慈悲光明云。 我们学佛的人自己修行， 也劝导别人修行， 这就是弘法利生，将佛法介绍给别人，推荐给别人。这是什么力量呢？也是慈悲的动力，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假如是为名去讲经，打自己的知名度， 或是为利，讲一部经要收多少钱， 那就大错特错，完全不是佛法，根本与佛法的精神完全相违背。佛法自行化他，没有任何条件，佛法流通也是如此。再看现代印的经书，往往印上 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 这是生意买卖，不是利生流通。人家送我佛书，我看看版权页，如果有这八个字，我就不看了。问我为什么不看呢？因为真正的善知识是为利益众生，必定不要版权，欢迎翻印，心量大，报恩慈济心切，心行相应的，他的言语文字才可以做后学的参考。心量窄小的，名利没放下的人，怎么能写出好东西呢？怎么能说出大圆满呢？那何必要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呢？慈悲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，不能够感情用事。 因为感情用事是迷，是错误的。 所以佛门里常说， 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 这是佛教化众生的两大原则。后来佛家又说， 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， 这和正的说法恰好相反。原因在哪里呢？ 因为如果失掉理性，感情用事，那慈悲就是祸害，方便就是下流了。 因此接着就讲 智慧大圆满， 大圆满的智慧流出大圆满的慈悲。智慧就是方便法，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手段，加上大慈大悲的力量在推动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无尽的众生 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 第四句讲 大般若光明云， 圆满的般若。般若跟智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大般若经上讲得很明白， 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 无知是般若，无所不知是智慧。 换句话说，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。 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两个名词，我们的理解就能够更清晰一些，能够说明宇宙现象的这种智慧叫做智慧，能够断烦恼破无明的智慧叫做般若， 而般若智慧能断无明烦恼称为根本智，能够解释宇宙万有现象则称为厚德智。 诸位要知道，厚德智是从根本智里升起来的。如果自己对于整个宇宙的大圆满你不能够彻底的证得，怎么能说得出来呢？修行人证得的是 般若波罗蜜。 像中国的禅宗不是单讲六度里的第五度禅定波罗蜜， 而是讲般若波罗蜜。 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中就叫大家总念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 可见禅宗修的是般若，不只是禅定。般若智慧，一个是讲智慧的本体， 一个是讲智慧的作用， 一个是无知， 一个是无所不知。 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只有无知的般若才能够断烦恼破无明， 而无明烦恼破尽了，就证得自性的大圆满，恢复自性本有的能力。 因此它起了作用，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。智慧般若的光明云，它含有这么深的意义。这两种智慧，智慧跟般若，都是前面教学目的所说的 无上正等正觉， 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 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我们的本能，自信本具的本有的，现在没有了，到哪里去了呢？佛跟我们说， 是你们自己迷失了，不是真的失掉，只要觉悟，智慧就恢复了。那么要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破迷，恢复我们本性本具的圆满智慧呢？ 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禅定，在地藏经上称为 大三昧光明云。 三昧是梵语，翻作正受，就是禅定的意思。佛法讲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 就是把自己错误的行为修正。 行为实在是太多了，哪能说得尽呢？所以佛法把无量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。 一是身体所造作的身业行为，二是言语所造作的口业行为，三是起心动念所造作的意业行为。 行为无论有多少，总不出这三个范围，所以叫三业行为。思想错误了， 见解错误了， 说话错了， 动作做错了， 这叫错误的行为。把一切错误修正过来才是修行。三业行为的修正是要以心为主。禅宗讲， 修行要从根本修。 什么是根本呢？心就是根本，起心动念是根本。心正，我们的言行一定正；心不正，就是想学也学不像，很容易被人看破。 所以要从心地修起。 三昧就是心定。佛法讲行门是无量无边，有84000法门。 法是方法，门是门道。 这许多方法门道都是修定。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禅宗才修定，其实哪个宗派不修定呢？只是不叫禅定就是了。净土宗一心不乱就是禅定，教下修止观，止观就是禅。密宗里面三密相应，相应就是禅。 由此可知，佛教宗派法门里用的名称虽然不一样，实际所说的是同一件事。 所以说， 法门平等，殊途同归，并无高下。 哪一种方法我用得很习惯，用得很自在，很顺利，我就用哪个方法。佛法修学最要紧的就是 一门深入， 不要搞很多法门。法门多了就会产生迷惑，反而不容易成就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三昧是佛家修学的重要关键，戒、定、慧三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 所以般若智慧是从禅定中生出来的，这是自性本定，称为大三昧光明云。 而十种光明云中，前面一半是讲原理，后面一半是讲原则。原理 就是佛说法根据的原理，我们已经说出来了。后面讲原则， 第一是大吉祥光明云。 吉祥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是我们本分应该得到的，我获得了，这是吉祥； 而我不该得的，我得到了，那就不吉祥了。 这是吉祥的一般定义，它在这里的含义是非常的深。尽虚空骗法界，无论是理论，无论是现象， 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。 一切万事万物的受用， 也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， 这称为大吉祥。例如念佛一心想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是你应该享受的。 你要是升到华藏世界，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 也是你应该享受的。 这是吉祥的本意。在这个地方佛应机说法，这就是最吉祥。佛说法第一绝对不违背真理， 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决定不能违背。 第二还要适合众生的程度， 假如不合程度，程度浅的讲得太深他听不懂，这是枉然，这就不吉祥了。 如果程度深的讲得太浅，他听起来没有味道，也是不吉祥了。 所以契机契理的说法是最吉祥的。 佛没有白说，我们没有白听，真正得到真实利益，这是最吉祥，这是大吉祥，是圆满的吉祥。其次讲到福德，大吉祥是要契机契理，要适合众生的根基。我们现在的大众念念不忘的心心追求的，大概就是 财富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 这些都是我们眼前希望得到的，这是福德。如果佛不把这些东西给我们，而要我们学佛，我们就会掉头而去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眼前想的都得不到，说来生来世得大福报，这太渺茫了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得到啊？ 所以眼前的福利必定要能得到，我们自然就会相信将来有更大的福报，这才讲得通啊。 这就好像开花结果一样，现在花开得美好，我们才会相信将来果实一定结得好。 若是现在花儿都不开，说将来会结好果实，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啊。所以吉祥之后一定是大福德。大福德怎样才能够得到呢？福德是果报，果之前一定要修因， 因为修什么因就得什么果报。 佛教讲功德，功德跟福德不一样，功德才是真实的。你看诸佛成佛之后，他还用100劫的时间专门去修福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没有福报不能度众生。 一个人会说法，大家看他没有福就不会相信他。他要是说 这个大福德是我修行得来的， 别人见到很羡慕，自然就跟他学了。 所以有智慧还要有福德才能度众生。 所谓 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 戒定慧三学是属于功德，这是佛法真正要教给我们的，修福修慧，福慧双修。修行一定要有方法， 而方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标准。 我们要依靠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大皈依。大皈依不是平常讲的皈依佛法僧三宝， 大皈依是皈依大圆满的自性， 是圆满的自信三宝。 最后是赞叹，赞叹实在讲就是教化众生， 赞叹自信圆满的功德，赞叹自信无量的功德。 佛教教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教我们要证得圆满的自信。禅宗常说， 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， 本来面目就是大圆满的自信。佛法所教，佛法所学，都是以这个为目标，以这个为方向。以上所说的是依据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经文开端，世尊放光，光中包含无量无边的意趣，这里略说十种。 十是代表圆满的意思。 这一段经文一般很容易含糊笼统念过，不晓得这里面的密意。不仅是《地藏经》依此而说，佛所说无量无尽的经论，没有一部不是从大圆满流露而宣说出来。 所以前五句是大圆满的自信，后五句是自信起的作用，也就是大圆满的作用。 这是佛陀教学的依据。像这样的经文在大圣经典里，佛时常说，有时候用言语说， 有时候用放光来表示。 我们不可以不知道，知道这些读经就会很有味道了。 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